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4，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昨天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美国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占全球新病例的1/5；冲绳美军基地约99人确诊新冠，其中有人感染奥密克戎。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2月17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12月17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89例，浙江77例，其中绍兴市69例，杭州市4例，宁波市4例，陕西7例，均在西安市。广东2例均在东莞市，内蒙古1例在呼伦贝尔市，上海1例在静安区，福建1例在厦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7号17点14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14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45136例，达到2,7196万3258例；死亡病例增加5766例，达到533万1019例。近来，美国多地疫情出现反弹，其中纽约州17号报告单日新增新冠确诊21027例，创新高。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警告，美国很可能在年底佳节假期前面临奥密克戎和德尔塔两种新冠变种毒株的双重夹击，而这将给目前已经不堪重负的医院带来更大的负担。目前，美国的每天平均新增确诊病例是全球最高的，占全球新病例的1/5。过去一周，美国平均每天新增12万例确诊病例及1300例死亡病例，至今累计超过5000万人确诊，以及超过80万人病亡。日本冲绳县知事在17号的记者会上发布消息称，美海军陆战队汉森军营的一名50多岁的日本男性工作人员感染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这是冲绳县内首次确认到奥密克戎。另外，县政府透露，该基地发生了99人规模的集体感染。据报道，集体感染的人多为12月初从美国来到冲绳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由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及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的首届国际青年北京论坛昨天在京召开，论坛主题为知行世界，赋能未来。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朋友们欢聚一堂，对于关心的议题进行探讨交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作为礼仪之邦的东道主，想要我先为大家行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风。 来自哔哩哔哩的虚拟主播申小雅作为开场主持人，带来了青年群体时尚前沿的气息。本届论坛线上线下参会嘉宾约200人，分为开幕致辞、主旨演讲、青年主题演讲以及分论坛、闭幕式等环节。华侨大学世界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主任黄日涵在主题发言中提到，青年人要跳出认知的偏见。 刚才我提到了，要跳出自己的偏见，就幸存者偏差，就不能老是只在自己身边看自己身边的人。你要想做得更好的话，一定是要能够看到更大的世界，需要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就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更多人能够接受你全部的内容。 黄日涵副教授在全网拥有数百万的粉丝，也是一名探讨国际问题的网红。 他告诉记者， 所以通过这个平台呢，包括中国青年、外国青年可以发表自己各自的观点，然后将自己所认识的真实的可信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然后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媒体平台，然后对外进行传输，然后这样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然后让更多外国人来了解中国，而且我们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来达到我们要传播的效果。 来自澳大利亚的迈克尔·麦克菲尔目前在清华大学学习，他在主旨演讲中的关键词是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because there will always b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s. 求同存异是因为不同国家之间有很多不同，在我们都认同的领域去增进共识基础，而不是聚焦在我们有分歧的地方。在多元化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寻找共性来合作，从而解决一些全球问题。 随着冬奥会临近，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些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话语。对此，迈克尔·麦克菲尔认为， It's hard not to be awar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surrounding the Olympics. 你很难忽略围绕奥运会形成的政治氛围，但对于年轻人来说，重要的是要超越这些，聚焦在奥运会的本身。奥运会是一场全球体育健儿的竞技盛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徐和建表示，将为世界各国青年提供更多机会来多角度、全方位、宽领域地感受新时代的北京。 中国青年的成功的故事，外国杰出青年的成功的故事，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对话，能够交流，互相激励，我想对每一个人，对青年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北京进入冬奥时间，世界关注北京，一起向未来。 周末到了，今天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请他来为大家推荐一下周末出游的好去处。你好，靳旭。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有什么样的出游目的地推荐给大家呢？ 好的，那么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哈，永定河畔、西山脚下、奥运五环、绿皮火车、高跟鞋、大烟囱等等这些主题词，都可以在一个公园里一览无余。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呢？那么前不久啊，北京冬奥公园开放，那么就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选择。北京冬奥公园呢，是位于石景山区西部永定河沿岸，紧邻着北京冬奥组委和首钢的滑雪大跳台。公园分为北区、中区、南区三部分，北部呢是郊野湿地区，中部是工业遗址景观区，南部呢是城市森林区。公园呢将布设15座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向全球征集的雕塑艺术品。公园内呢形成冰雪森林、大桥公园、精华水韵等多种类型特色景观，并将周边的首钢厂区、滑雪大跳台、新首钢大桥等城市景观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营造起富有绿色活力的城市森林。其中呢，冰雪森林模拟的是山地滑雪运动环境，并设计了隧道，利用电子屏打造冬奥、宇宙星空等特色的 3D 效果。其中的水面面积呢是326公顷，绿地面积506公顷。建成后的北京冬奥公园的总面积是1142公顷。北京冬奥公园呢，自开园以来就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在北京冬奥公园的核心位置呢，坐落着以生态修复、风沙记忆为主题的火车乐园。在这里呢，能看见很多复古的铁路文化元素。火车乐园呢，依照风沙铁路、原铁路双线位置来设计。东侧线呢是成为贯穿休闲空间的漫步道，西侧线呢局部设为钢轨复原段，整合利用废旧的铁轨、石闸等，还原了风沙铁路的原貌。火车乐园内呢也是停放着两节绿皮火车的车厢，一台 V1003 型内燃机车，由旧站台改造而成的铁路月台，以及休息座椅、廊架、石质棋牌桌等设施呢，让这里成为了一个特色打卡地。站立于冬奥公园南部的马拉松文化广场呢，游客可以看见列车在京广高铁上奔驰，呼啸而过，而列车上的乘客呢，也能看到这座融合多种元素的新型主题公园，景色如画，游刃有余。那么这个周末大家有时间可以到这里去逛一逛。主持人， 好的，感谢靳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南转北风2-3/4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3.2，道路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